第四十集，你平安就好。晚上，温小辉和他妈妈去姥姥姥爷家过年去了，初一则去看望奶奶。除了拜年短信之外，这两天他和洛毅很反常的没有频繁联系，甚至到了初三，温小辉都借口要陪奶奶而没有去找洛毅。他觉得让洛毅冷静一下也好。罗瑞从国外打电话回来拜年的时候，温小辉想着他是国际长途，没有多聊，但还是控制不住的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罗瑞。罗瑞在电话那头大呼小叫了一会儿。 那可怎么办啊？ 一言难尽，还是等你回来再说吧。 靠，八卦聊一半留一半，你有没有八卦道德啊？还让不让人过年了？ 哼，去瑞士度假的死有钱人活该过不好年，挂了。 一直到了年初六，温小辉觉得再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就提上年货去找洛毅了。洛毅神色如常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只是他脸色苍白，眼神憔悴，看上去非常累的样子。 你怎么了？熬夜了？ 唉，过年什么都干不了，通宵打游戏来着。 以后可不许熬夜了。 温小辉放下东西，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，笑着晃了晃。 来，新年大吉。 哎，红包啊，给我的吗？ 当然是给你的，虽然不是很厚，以后等小辉哥赚钱多了，一定给你包个特别厚的。 你就是包一张纸我也高兴。 嗯，咱们一起做饭吧，给你补个年夜饭。 好啊。 哎，这是我姥姥腌的卤肉，超级好吃，我妈就一点都没遗传她妈的厨艺。 嗯，很香啊。 温小辉一边摆一边介绍，突然他的余光瞄到在垃圾桶和墙角的缝隙间有一个很粗的烟头。他伸手拿起了烟头。 哎，洛毅，你不抽烟吧？ 不抽啊。 他回过头，正好看到温小辉在拿着一截抽了一半的烟，眼神立刻沉了下去。 这谁的呀？不小心扔垃圾桶外边了。 啊，昨天有同学来我家了。 哦。 温小辉把烟头扔进了垃圾桶里，心里疑惑起来。温小辉高中的时候装逼，曾经抽过半年烟，不过不往喉咙里咽，就在嘴里打个转吐出去，后来怕牙黄就戒了，所以他对烟是有一点了解的。那是一个自制的卷烟，卷烟用的纸看上去特别高级，烟丝恐怕也不会便宜，而且味道特别冲。抽这种烟的人大多有些年纪了，他没见过学生会抽这种烟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洛毅连照片都不跟人拍，平时好像也没有任何朋友，怎么会让同学来自己家里呢？他直觉洛毅隐瞒了他什么，但他没办法问，因为洛毅的秘密不是涉及雅雅，就是那个提都不能提的生父。两人一起做了一顿饭，其实主要是洛毅在做，温小辉在旁边打打下手和偷吃。炒菜的时候，洛毅还不小心烫到了手。温小辉总觉得他今天的精神状态不太好，还心不在焉的。吃饭的时候，洛毅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，精神很不集中。温小辉终于忍不住了。 洛毅，你今天特别不对劲儿，不只是熬夜吧？这几天你怎么了？ 那个人来找过我。 什么时候？ 昨天。对不起，我撒谎了。那个烟头不是我同学的，是他保镖的。 他来找你做什么？过年来看看？ 他要我遗产里的一样东西，说那是妈妈从他那里偷走的。 什么东西？ 一个公章。 那是用来做什么的？ 我不知道，但是肯定干系重大，因为那个公章特别被列为遗产的一项。 就算你要给他，现在也给不了啊。 没错，我的遗产要我满十八岁之后才能继承，但有个前提，如果我出现意外需要使用这笔资金救济，就可以动用。 什么叫意外救济？ 比如我生病、出车祸。被 你是想说他为了拿到那个公章会让你出意外？ 我也这么问过，他说他不会，他会等到我十八岁，但是我不太相信他。 你那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？ 我也说不清楚，但是有很大的势力，黑白两道都有。 一股寒意侵入温小辉的身体，让他感到一阵寒凉。早在雅雅的遗书里，他就嗅出了不对劲的味道。生日时候的那把枪，更是证实了洛毅的生父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。这样的人，不能指望他有什么亲情，万一真的对洛毅不利可怎么办呢？洛毅抓住了温小辉的手。 我跟他虽然感情疏离，但毕竟有血缘关系，我想他应该不会伤害我，但也许会想些其他的办法，因为他看上去非常急着拿到公章。 他会做什么？ 我不知道。小辉哥，说实话我有点害怕。 别怕。不行，咱们就报警。 没有用的，看看他下一步想要干什么吧。如果他只是要钱，大不了给他。 对，要钱就给他，把我那份给他都行，你平安最重要。 小辉哥，你对我太好了。 应该的呀，你平时小心点。其实我想他毕竟是你，毕竟有血缘关系，应该不会做得太极端。有什么事一定跟我商量，我不隐瞒你事情，你也不可以隐瞒我。 好。 我姐的死跟他有关吗？ 洛毅沉默了半天才回答道。年后开始上班后，巨星少了三分之一的人，显然都是跟着小妍走了。工作室一时之间显得有些萧条。刘星开始天天坐镇，管理、指导、招聘，忙得每天都顶着大黑眼圈。员工们也没闲着，工作室人少了，一个就得顶两个用。这天，温小辉刚刚吃过午饭，没人点他，他就坐在沙发上休息。刘星正好从办公室走了出来。 艾迪，你现在没事是吧？ 哦，是。 你跑一趟，去给事务所送个文件，地址我发你手机上。 哦，是。 温小辉很郁闷地拿上文件走了。他打开刘星的短信一看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。他毫不犹豫地打了车，反正能报销。到了事务所，他报上名字，被前台引进了办公室。你稍等一下，我们老板就快开完会了，或者 您可以把文件放在桌子上。 我们老大让我亲自交给你们负责人，说是重要文件。 好的，那您稍后。温小辉坐进真皮大沙发里，环视办公室，心里想着，可真气派呀，什么时候他也能有这么一个办公室呢？当然不是这么古板的，而是又大又宽敞，充满时尚和青春气息的。他忍不住把身体靠近沙发靠背，感觉整个人都要陷进去了，可真是舒服呀。今天累了一天，从早上站到下午，好不容易能坐一会儿就被指使出来了，可真是烦死了。他靠着靠着，渐渐全身都放松了，最后忍不住闭上了眼睛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他感到有点冷，于是舒展了一下身体，然后裹紧外套，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，咚的一下侧身倒在沙发上，还想继续睡。温小辉猛地睁开了眼睛，一个机灵坐了起来。不知何时，那个气派的老板椅里已经坐了一个人，一身西装革履，帅得耀眼，正饶有兴趣地看着他。 是他？ 温小辉惊讶地把嘴张得老大，这不是他那天在酒吧搭讪未遂的黎硕吗？ 睡得还好吗？是不是有点冷？ 不好意思，太累了，不小心 就睡着了。 是我开会耽搁了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我才该道歉。坐吧。